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门禁冷霜能醒骨，窗临残照好读书。年终岁末，天气虽然寒冷，但北京电台特别策划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活动，将为京城广大书友读者带来浓浓暖意。昨天开始的一个月时间里，活动依托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栏目，分别以画青春、送岁月、说北京、祝新年为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同时面向全市征集19对诵读人，他们将在本月31号晚和主持人、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等携手诵读跨新年，迎接2019年的到来。作为本次活动的宣传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以外的各个栏目、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也将相应推出诵读主题活动，线上线下网络端形成联动，一起为活动助力。为了让更多诵读爱好者加入活动行列，北京电台还精心打造了诵读小站小程序。广大听众网友在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小程序，就可以在线上录制上传自己的诵读作品，详情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官方微信了解。本月31号晚上，活动将在北京全城设置多个会场，营造全民阅读的氛围。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北京电台主持人、19对诵读人等将和广大诵读爱好者一起诵读、解析、对谈名篇，品味经典，用声音跨年，度过一个充满书香的跨年之夜。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将于明年1月10号到12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经过32年的砥砺奋进与艰辛锤炼，北京图书订货会将更加专业化、制度化、市场化、国际化。本届订货会将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要事项，集中展示中国出版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由市民推荐、专家评选出的2018请读书目近日公布，其中文学类7种图书体现了作家的人文情怀，比如梁晓声的《人世间》写了贫民区里一群普通人的生活变迁，卢敏在《奔月》中所关注的是人们的精神健康。科普类图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基因传》《众生之源》和《趣谈概率》都反映了最前沿的科技内容，《北京自然笔记》和《北京千米以上山峰手册》都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儿童类书目，原创婴幼儿图画书成为了亮点，入选榜单的《别让太阳掉下来》和《动物和我》主题新颖又贴近婴幼儿的生活现实，和孩子一起去艺术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绘本，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则为孩子们多元化获取知识、提高人文素养提供了帮助。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下，今天白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阴沉，中度到重度霾继续维持， 太阳暗淡无光，气温上升缓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加之空气湿度比较大，人体感觉天气较冷。今天夜间部分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浮尘或扬沙天气，要等到明天清晨北风刮起，空气才会变得清新起来。北风到达之前，本市仍处于空气重污染和大雾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加强健康防护并注意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雾或轻雾转中度霾，北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雾或轻雾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的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诵读小站的主持人小群。今天来到我们诵读小站做客的呢，是咱们本届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的候选人之一李峥嵘。峥嵘你好。 啊，你好，大家好。 峥嵘是北京晚报阅读周刊资深编辑，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亲子专栏作家。峥嵘，我拿到你的履历的时候啊，发现有几个跟时间相关的节点啊，很让我羡慕，让我这个也在做儿童阅读推广的人很羡慕。18年的阅读版的编辑工作，写了大量的图书的推荐，还获得过全国副刊的最佳专栏奖。10年的亲子阅读和专栏撰写，并且已经出了书。6年的落地的阅读推广工作，深入到学校啊、社区啊、绘本馆去给孩子们在现场讲故事。3年在网上开这种虚拟的课，给大家分享如何去进行阅读推广和讲故事的工作。哦，把这些年的工作摆在纸上，觉得做了很多事情啊。 回过头来讲，好像看起来很多的事情啊，当时当初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一点一点就做，没有想那么多。回过头去看，就好像汇集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了。就比如说做读书编辑啊，它就是本身是我自己的日常工作嘛，然后我们可以写，也可以自己编，但是我一直就坚持能够自己去采访啊，或者去写作的时候，都会愿意去跟作家见面，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去了解他们是怎么讲故事的。再一个呢，就是有了孩子之后，会跟孩子一起读书，慢慢的呢，也会很想知道孩子是怎么想的。同一个故事，可能孩子会，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不光是我的小孩，我也很愿意到社区啊，或者是书店啊、绘本馆跟他们讲故事。我常常会开个头，让他们接着往下说。很多时候就是很受启发，在整个过程中间，我都会觉得很享受这种乐趣吧。所以，不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去做这个事儿，很自然的，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当我到一个地方去讲，下面的听的人可能会说啊，下次要不然再去我们那里讲啊，就慢慢就变成这样了。 我接触了好多做儿童阅读推广的人，我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儿童阅读推广的工作呢，会在他们成为妈妈的那一天发生一个本质上的转变。因为您原来也是做这个报纸的编辑的哈，他是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还有很多人呢，比如他原来是老师，有的人原来是图书馆的馆长，但是当他们成为妈妈那一天开始，他们的内部的这个动因呢，这个原因就产生了某些变化。我不知道在你身上，这份工作对你来讲是不是前后也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呢？ 对，你说的对，是这样的。我之前在成为北京晚报的编辑之前，我也曾经当过5年的教师。 啊，是教小学吗？ 不，我教过高中。我教过4年的高中和1年的初中。 啊， 然后我的孩子们可能都比你还大了，他们都是80、81、82、83年的，最小的可能是这样子的。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教过的学生他们也为人父母，然后他们也会问我李老师他们应该怎么教小孩。我也会问我应该看什么书。特别是我做了母亲之后，大概12年之前，很自然，这种就是一种出版社会给我寄很多小孩子的书。那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在于我的孩子没有上幼儿园，我得带着他上班。我大概是我的孩子满月之后，我就带他上班。只有一个场合，就是说欢迎我带着孩子去参加的，就是读书，给孩子的读书活动。其他的成年人的采访活动是不方便带孩子出席的。所以很自然的，我必须要拿孩子吊在我的胸前，带着他去采访。而且他也很可爱啊，慢慢的大一点呢，他甚至英文比我好，有些采访一些外国作家的时候，他还可以帮我当翻译。 好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对， 我们也得在这里感谢一下北京晚报的领导哈，可以给员工创造一个这么宽松的一个工作环境。 我想补充说一点你说的东西，就是关于童书啊，是不是一定要为人父母才可以去读它？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刚做了一个推广，就是讲，感动大人的图画书啊。我就重新回顾这件事情，包括我前段时间跟家长们交流的时候也说，我们人生中至少有3次机会去读童书。一次呢，就是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童年，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什么机会读童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为人父母成年的时候，然后甚至你不一定是成为父母，但你做成年的时候，你读童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就是当我们人生走到暮年的时候，你回首往事，因为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啊。我感觉到在丛书里面啊，它蕴含着我们人生里面思考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包括人生的一些重要的品质，坚持、勇气、梦想，我们总是讲不忘初心，甚至一些人做人的规则哈，都是蕴含在丛书里面。包括经典童话书里面，它有故事原型里面是包含着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你追寻梦想，你怎么样历经艰难，如何你找寻自我，自我认识，这些最基本的为人的规则，还有那种你成为一个人的核心的东西，都包含在丛书里面。因此不管你是不是父母亲，依然可以在童书里得到力量。 也就是说，其实虽然峥嵘做的是童书的阅读推广工作，但实际上童书并不是专门说只能写给小孩子看的，成年人也可以看，有孩子的成年人可以看，没有孩子的成年人也可以看。 是的，在我做图书推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有面对小孩，有时候是成年人，甚至有爷爷奶奶。我感觉到就像我这书里写的，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不同年龄不同的体验不同的经历的人，他看的同一个书也好，自己人生是感受很不同的。我不太认同说人生要来是一张白纸哈，这是涉及到不同教育观念的理解哈。就是关于读书也是，其实我们读书啊可以至少建立3种关系嘛，一个就是你对外界的对外的知识向外的，第二种呢就是向内的，你自我认知了解自己哈，这个东西就是很深的哈，你这个永远都没有止境的。第三个关系就是你和他人之间如何建立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啊，如何连接合作。所以其实几乎所有的读书范围也好，都可以归纳成这3种关系，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一个跟世界的关系，第三个就是跟他人的一个关系啊。这个不管什么年龄段他都会有不同的体会，甚至很多时候孩子那种直觉性的会给我们一个启示，孩子很简单一句话，他就是那种生命直觉的东西，会跟大人有很多蒙蔽的一些障碍啊，一下就会点穿。所以这其实是我在推广中间非常受启示的东西。比如说我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经常会有大人过来说向李老师问好，我都说不要，因为为什么要孩子向大人问好，而不是大人主动向孩子问好呢？甚至大人会要求孩子第一次见到某个人的时候跟他握手啊，或者这样的，孩子会背着手，然后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对，甚至包括我在合影的时候，最后有时候合影嘛，就会家长就会说让小孩都过来，我常常会有那种在一起最后大家一起作画的一个环节，还有些孩子就没有画完，家长就说你可以回家再画，对孩子说不是，这个事情没有完结，然后我就会讲不用孩子过来，我可以走到他身边，他继续画他的画，我站在他身边，我们一样可以完成这个拍照的这个环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大人是被很多外在的那种仪式感啊，这种规则所限制，但对孩子来讲，他的非常单纯，我在做一个我喜欢的事情，我要把它完成哈，而不是说到了这个时间点了，我们必须要拍照了，我们必须要怎么样的。 那听峥嵘这么说，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小朋友很喜欢峥嵘老师来讲故事哈。那能够放下身价，跟孩子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思考问题，去沟通，其实这是很多儿童阅读推广人之所以能成功的一个秘诀啊。刚才峥嵘提到了一本书啊，叫做《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 这本书其实是峥嵘和他的12岁的儿子余光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一本小说，记录了两个人在10年多的共同的亲子阅读过程当中的50个有趣的小故事。假如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爸爸妈妈或者有一些成年的朋友对跟孩子共读这件事情觉得很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其实他们的故事也可能会启发到你啊。在这点上峥嵘是我们的老师。 我不敢说我做得好，我可能我真的是真诚的说我不太懂小孩，而且我也不是说我要教孩子什么。我常常这样讲，我是觉得是孩子给我力量和能量哈。我觉得在人生中间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对我来说童书它给我很大的精神的能量。还有呢，就是在成人的世界里都会有很多的困难和很多很小的事情，但是会困扰我们，可是跟孩子来讲非常简单。比如说我们去给孩子讲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我觉得这个书很好就推荐给你，而且我会可能会给他们一个选择，就是说今天比如上次我们讲活动，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拿一个小棍子小石头，我们就讲一个小棍子小石头的故事。然后呢越小的小孩他越没有障碍，他会很容易给你讲一个故事，但越大的小孩他就不会说话，他就会猜想，哎呀 你到底想要什么， 对对对， 老师想让我干什么。 对对对， 哎，这个我们得好好想想啊，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到底是为了让孩子有兴趣去读，还是要让孩子完成他认为我们想要的那件事情。 刚才包括你讲到的，我很多时候并不懂，我就觉得我们都会忘记自己是怎么长大的，包括我们小王子里讲嘛，我们曾经都是小孩，但我们忘掉了哈。我在书里也写到过，我也会发脾气啊，或者是有按照很多外在的别人的标准去要求我的小孩啊。在书里我讲过一个小细节，就是我就会对他说，发脾气以后我就很忏悔，就是说对不起，我第一次当妈妈哈，我不是很懂。我的小孩呢，当时4、5岁，他很有勇气，很自豪地说，不用担心，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宝宝，我非常有经验，所以你有什么不懂的就可以问我了。 这个是余光说的话是吗？ 很多小孩都会这样的，真的4、5岁的孩子他很这会很自信，那个时候叫做我们叫自我膨胀期嘛。所以大人经常会说，有一天我也是碰到一个小孩，他说他妈妈说我要偷偷的跟李老师说一件事，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讲任何事都可以跟单着孩子面讲。他就说我的小孩不想上幼儿园，我就让那小孩做，因为他会抬着头看我们，我就把他抱起来放在桌子上，这样让他可以跟我们平视。我就是问他为什么不想去，就是去沟通，我说很简单，你就问你的小孩他为什么不想去，然后可以跟他做一些用玩偶的游戏啊，或者会做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啊。如果他不能直接的表述出他的那种困难和困惑的时候，你就问他应该怎么做，小熊应不应该去上幼儿园或者这样子的。我说孩子会给出一个我们惊喜的答案。 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当时把那个孩子放在桌子上，他最后给了什么样的答案呢？ 我们拿个玩具来扮演。一个是熊宝宝，一个熊妈妈，他就会演熊妈妈说那个熊宝宝，就是让小孩讲嘛，我就讲个故事，小孩上幼儿园的故事，他就会拿那个演扮演，他就说熊妈妈对小宝宝说，妈妈要去上班，然后熊宝宝要去幼儿园，熊宝宝就说我要妈妈抱抱，再要一个抱抱，再要一个抱抱，然后妈妈就一直抱着他放到幼儿园门口啊，然后他就说回到家也是熊妈妈要给熊宝宝一个抱抱。其实孩子可能就是能理解，但是他就情感上可能很难承受这件事情哈。然后就他其实可能通过这个故事的方式也是在传达父母亲，就是不是那么粗暴的把他赶到一个地方去，好像就孩子成为一个累赘家里头啊，我妈上班你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情感的那种表述啊。但我讲的现在讲的很简单，当时整个过程肯定是有一个很长的沟通过程。 我觉得这时候拿出一本书来一口袋的吻 对对 比较合适哈。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推广的工作了哈，一口袋的吻，这就是专门在这个孩子上幼儿园的这个入园分离期的时候写给小朋友看的一本书啊。我们妈妈也可以学着这个书里面做一口袋的吻，让孩子带着去幼儿园，告诉你妈妈其实虽然这个时候人就是形上没有在你身边，但实际上神上心理上感情上是跟你在一起。 对对不对，你那个书我们也在一起读过，我在书里也写到过，我们一起在读的一口袋的吻，也试着一家人在一起表达一种肢体啊，那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啊，对都很重要。甚至讲故事的我也经常带孩子们读一个故事，就是猜猜我有多爱你，每次我都会请一个志愿者上来跟我扮演啊。有些孩子会很高兴跟我一起演嘛，猜猜我有多爱，有个小孩上来说我不能跟你演，我说为什么，说因为你不是我妈妈我说那你可以跟你妈妈演 哎呀，给孩子就跟孩子一起做这些活动也好，或者深入到他们中间也好，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你能听到很多让你听完之后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的一些反馈哈。我看到您这18年的相关的这个经历实际上越来越从办公室里面走到了读者当中去了。 我也在猜测，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天天在话筒后面工作的人，包括像你们实际上是在报纸后面去工作的人，有一天真正是走出去，走到那边，放下话筒，放下笔的时候，心里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工作的方向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嗯，我讲个例子啊，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因为我以前当过老师啊，这个我也是一个特立独行，跟孩子打成一片的老师，所以喜欢我的孩子们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会觉得我可能不能帮助他们提高考试成绩啊。但事实上，跟着我们三年下来啊，因为语文学习嘛，最终它是一种人生大的阅读，如果你只要保有这种阅读的兴趣哈，那种对生活的热爱，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突然外面下雪，我们就会说我们今天不上课，我们出去玩雪，然后这种你这种生命的亲近感最终是会提高你的成绩的，这个是不用质疑的。好，然后呢，但是我确实有很长时间离开教室啊，跟孩子离得比较远了，对读书中是隔一层。我第一次记得我回到学校呢，是因为我的小孩他们上小学之后，老师呢就是让家长去讲故事，然后我的孩子让我去，我记得他就怎样在训练我哈，我可以跟他说我要不要这样，要带一个道具或者讲个什么或者挑一个什么书。那孩子他有两个视角，一方面呢他会觉得他是我的妈妈，那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另外一种呢他是一个形象，要面对一个社会，我他有种同伴的压力，他会希望别人会觉得我母亲是个很职业的人，然后而不是一个很搞笑很疯癫的人。所以呢基本上那堂课是我的小孩帮着我备课，后来呢进了校园之后呢，然后当时我们讲的一个故事是讲一个没有耳朵的兔子，就这样的一个东西，中间呢就是不断的穿插游戏，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是讲一个人跟别人不一样会怎么样哈。首先呢，孩子们给出了很多的选择和答案，就是他们不一定是那种屈从于群体压力，另外一个他们却会有很多的想法啊。其次呢，就是我也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在非常活跃的情况下的时候，有一些小孩是不举手的，怎么样都不发言，但他们却是这个学校里非常优秀的孩子，成绩考试成绩非常好的，我还非常困惑哈。甚至有几个孩子呢，表扬能力非常强，但是呢，下课之后他妈妈就会说，哎，其实我的小孩成绩也不太好，怎么怎么。我说没有啊，我说他讲得很好啊，思维很开阔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导致我一个反思，我想可能就是这个评价标准的简单化吧。比如说那些不举手的小孩，他可能真的是想不知道老师要他讲一个什么答案，他在猜测，而不是敢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那个随便讲的小孩，他可能考试的时候没有能够猜到老师要他的那个答案，但他平常的思维真的是非常活跃的，甚至有的孩子表现出很好的善心，那个小孩可能是班上一个成绩并不是突出的，但是我相信他人生一定会有找到他自己的位置，实现他的价值。所以这就是我出去讲的时候，我给他很大的一个包容心，就是可以改变我们很单一的判断孩子的一个标准。 见到的孩子越多，可能你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范围就会越广阔，你见到的不同的孩子越多，可能你会明白允许孩子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的这些方向其实就越多哈。 对，我也讲很有意思啊，比如再讲个例子，一般来说我们讲给孩子讲故事要分年龄段分开的，三岁以下和三岁到五岁啊，五岁到九岁啊，它都是一个跳跃性的一个，最好不要混在一起，因为它很难控制哈。但是呢，有时候在做活动的时候很难限制这个年龄啊，我 什么样的孩子 都有，对对对，最小的可能有2岁的，很有意思，他们都会爬过来，他们会瞪着好大的眼睛，然后爬在我面前看着我，然后呢，他就会爬开，然后我就会说你要不要坐我腿上，我就会抱着他坐在我身边，然后他如果觉得足够安全，他就会坐在我身上，但有些孩子他可能就不愿意，他又爬走了，真的很有意思的。包括我用一个翻页笔的时候，有个小孩就老想去翻他嘛，后来如果我可以说按照严格的，我就会说你不要乱动哈，或者这样不好，但是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跟孩子在一起，你应该给他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允许他触碰的，那他必然会导致这个好奇心，是吧？那么很简单，那我就说这样，那你上来，你来当我的小助手，然后呢，我说翻你就翻，他就非常高兴，然后就不存在什么捣乱的问题。所以呢，表面上看似乎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我们的规划去推进啊，这就是很多课堂教学的一个困难所在，就老师会觉得他很难完成一个计划。当然我们在外面讲故事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觉得比这个讲完成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孩子展现出他的天性和我们如何去理解接纳孩子的他的表现出他的行为。 我们阅读本来就是让孩子看到更多书里给我们展示的世界，也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多的思考的方向。 是因为我是怀着一种惊喜和期待，我认为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他一个生命的种子，我们只是一个观察者和一个陪伴者，而某种程度上稍微有一点点引导者，但是更多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学习者。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任何行为可能都是一个契机，触发我去理解和感受不同的东西吧。 峥嵘一直特别特别的谦虚啊，强调这是我个人的 教育的观点。其实在刚才你说的所有的话里，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就是你说语文的学习其实是人生大的阅读。我们读过的很多的书，很多的内容，它可能是投射在人生当中看不太清楚的一些东西，但一定会留下什么。 是的，就是看不见的可能比看得见的更辽阔。这时候也是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讲啊，阅读有几种嘛，一种就是属于功能性的阅读啊，它必然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第二个呢就是属于审美式的阅读啊，得到一种美的熏陶，第三种呢可能是一种社交性的阅读，比如说最近啊大家都在看什么书啊，我们有个话题啊去讲它哈，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它属于是有自我认识和自我提升，比如我们到了一定的阶段他会想知道自己怎么来的呀，是生命啊何去何往啊，这些哲学性的追问呢、啊、刚才你讲到的跟孩子读书也好，我们自己读书也好，乐趣啊，包括娱乐性的阅读，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阅读它其实也是沉重的，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有一种误会，我们常常认为孩子的人生是非常单纯的，好像他们生活很幸福，不是这样的。童年中有很大的恐惧，因为他们非常软弱，他们完全倚仗一大人。事实上对孩子来讲，他会经历的那种情感啊情绪的那种刺激啊，远远比大人要大得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可以简单的忽略说，哎，你看你多无忧无虑的童年啊，不是这样的。孩子这是我们一个很要接纳的一个课题，也是我在我的那本书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啊、里面也讲到过的，就是有些故事大人给他讲的时候他会非常害怕，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很小的东西，造成一个刺激，结果这个时候我们要接受，就是不是我们大人都做的那么完美，但是一旦比如说他有个故事不合适他，甚至是一些安徒生童话啊，什么丑小鸭的各种故事，可能小孩也会 很敏感啊，或者很刺激的时候，我们要接纳他有这种变化，同时我们适当的去抚慰他，也让他接受人生喜怒哀乐啊，痛苦啊，黑暗啊，这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就最后是不可以消灭的。 其实我们在引导孩子去读书的时候，有时候也能发现不同性格的孩子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不一样，那他们软弱的点或者说脆弱的点其实也不一样，你也可以通过阅读来了解你的孩子。 比如说我有时候分享故事，我曾经给孩子讲过一个故事叫黑暗。 黑暗，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黑暗， 就是讲的时候会把灯关掉嘛，就会说天黑了嘛，然后最后就会慢慢的就会说跟着声音走，就我们走的往前走往下走，然后最后呢就是把那灯按亮了，就明亮了，这个黑暗是不会消失的，你就是学会跟黑暗同在。 那我们又跟峥嵘学了一招， 白龙马蹄儿朝西， 悟空掉头 啊， 朝阳路朝东全包圆，你定位一下。 哎，这哪一个全，哪一个包，哪一个圆？ 打4006068866问，999每平米超高性价比的全包圆装饰都不知道丢不丢猴。 哎呦，师傅，您不是想在波斯国买个纳米净水机吗？这怎么又装上修了呢？ 打4006068866问，这儿除了净水机还有印第安橡木做的家具，还有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烟机灶具，连风格我都看好了，就要那个复古新中式。 师傅，你够前辈的呀。 东营有种能发热的马桶盖，解决我们路上如厕的问题，这白龙马也该歇歇了，为师换个头等舱沙发坐坐。 师傅，这都999一平米一家全包圆了，不是亏本了吗？ 你是问题猴吗？打4006068866问呢。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买个好房，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 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呐、啊。 妈，在全包园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的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诵读小站，我是主持人小群。接下来呢，我们请到节目里的这一位啊，是今年我们北京阅读季参评书香家庭的候选人赵小斌。他是浙金信托风险管理部的总经理，一位从事金融工作的爱书人，是一位家中藏书破万卷的爱书人。小斌你好。 你好小群。 我说的对吗？ 对，我们家现在书大概已经有20000多册了。 其实我没有真正去过小斌的家里啊，但是我在你的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很多你们家的照片，感觉就是看不到墙，因为到处都是书。 对，我们家所有的房间可以说几乎都是摆满了书的。 咱们北京阅读季的这些评选啊，比如说金牌阅读推广人、书香家庭，那些候选人呢，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途径。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因为一直在社区里面做这个阅读推广工作呀，或者是经常参与一些阅读的活动，所以被社区推选来送评啊。还有一些呢，他们本身的职业工作就是跟阅读推广有关系的。但是小斌不是，小斌真的就是自己是个爱书人，于是自己来报名参加了。 首先肯定还是有人发现了我，我有朋友，然后他看到这个活动，他就把链接推广给我啊。然后我觉得呢，确实按照所有的标准来说，我比较符合。不管是家庭也好，还是我本人也好，确实都是非常爱书的。那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参选呢，要更多人知道这个爱书人对这个家庭的这个好处。 其实小斌的这句话呢，也是我们想对收音机前的我们各位读者朋友、爱书的人说的。咱们北京阅读季的活动一年一年的开展下去啊，很多人都说，哎呀，你看我也没有什么背景啊，然后我也不是某一个地方聘请的阅读推广顾问啊，没有说参与很多官方的活动啊，那我能不能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小斌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你是一个爱书人，你希望号召更多的北京市民，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在阅读当中享受快乐，你都可以来参评，来加入到北京阅读季的活动当中来。 是的，因为读书对我而言本身就是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了，所以呢，我希望把这种生活方式传递给大家。 所以小斌自己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写的都是跟读书爱书有关的事情。 书人书事， 书人书事，写了很多关于书的文章，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书。我在这里边，你的微信公众号里看到了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小角落啊，它是在微信公号的，真的是一个角落，叫书人五记，一二三四五，正好五篇文章。 对， 写的是什么呢？父亲的行李箱，母亲的缝纫机，哥哥的铅笔盒，妻子的衣帽间，依依的小书架。依依是谁？ 依依就是我女儿。 整个这五篇文章实际上就把你们家现在主要的几位家庭成员都写到了。 对， 是不是？ 对，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一个从来跟书没有关系的小孩是怎么样通过30年的这个经历来成为一个爱书人的。 怎么会说是一个跟书没有关系的小孩呢？ 对，因为我们家不是一个读书的这个世家，就是我的父母其实也不是喜欢读书的人，但是呢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其实跟他的家庭有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呢书香家庭也好，其实个人也好，我觉得人和家庭是不可分开的。那我呢其实读书也是受家里人的影响，即使他们不是爱书人，但是他们是我的读书的启蒙，所以呢我在这个文章里更多的其实是想传递出一个人和自己家庭这种难以割舍的这种感情。 嗯，我读到父亲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让我非常感动哈。其实我在刚开始读的时候就想到了朱自清的背影那篇文章，中间小斌也提到了，他是讲的有一个情节是小斌要去上大学， 对， 父亲拿了一个箱子帮他装了他要装的东西，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书。在送小斌去坐火车的时候，正好碰上火车站前面的路在修路，非常难走，而且没法拖着那个箱子走。那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这段饱含深情的文字，那我们也配上一点音乐。父亲的行李箱由于是很多年前的物件，还没有拉杆，当然那断掉的路很多地方也没法拉。我咬了咬牙说，干脆把书扔掉，要不然太沉了。父亲断然拒绝，我说那两人一起抬，他也没答应。一个人双手举过头顶，把箱子扛在肩上头前走了，让我在后面跟着背着个小包。父亲一颤一颤却又大踏步的背影就此定格。其实念到这儿的时候真的一下子让人想起朱自清的背影哈。 是， 你前面说父亲母亲都不是读书人， 对， 但是父亲的这一个决定其实让我看到了爱书是有家传的。 对对对，另外就是读书的起点是来自于父亲，因为他小时候，我小时候他会给我讲很多故事，但他的故事呢在我看来，在我成长之后呢就是非常少的，他会把一个故事翻来覆去讲很多遍。 他讲的什么故事呢？ 比如他最喜欢讲的就是武松打虎，然后后来有大闹天宫， 嗯， 等凡是跟这个有关的呢，我后来长大了就想自己去发掘更多的故事，于是就找到了书，最后找到了原著，从连环画到原著，这大概是我一个读书的一个脉络。但是启蒙肯定是父亲，只有他不厌其烦在我的这个要求下给我讲，然后才启发了我后面的这个求知欲和读书的这种欲望。 而且看到父亲宁肯扛着那个大箱子走过那个在修的那个段路，也坚决不把书扔掉，实际上父亲虽然自己不读，但在他心里书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是 的， 是吧？ 我父母呢虽然不读书，但是在他们看来呢书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 嗯， 也就是在我们家虽然条件比较差，所以在我小时候不能提供太多的这种书，但是对每一本拥有的书他们都是非常敬畏的。我们爸妈经常讲这个敬惜字纸，其实对书而言，他们认为这是可能在字纸方面是最神圣的，所以这点对我影响也比较大。 嗯，而且小斌还有一个哥哥 啊，对， 小斌现在快差不多40岁的年纪哈， 快40了。 我其实也看到你写哥哥的那篇文章哈，当时哥哥要去上大学，是哥哥先走进了校园， 对， 而且是哥哥先把他的认为特别出色的语文老师带到你的世界里， 嗯， 让你知道哇，有这么一位神奇的语文老师。 是的， 而且你也是在哥哥去上大学的时候绞尽脑汁花了5毛钱是吗？ 对， 给哥哥买了个 文具盒 作为礼物。 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可能在个狭义的读书，就是求学上进这一块，因为他是率先从我们那个小地方来到北京的， 嗯， 所以在他来到北京之后呢，那我呢那时候刚刚上中学，所以我从小就大概就是下定决心我要追随他的这个脚步。那后来呢6年以后我也 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所以来到北京，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其实北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阅读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嗯， 那我如果一直生活在故乡，所以我虽然也爱阅读，但是我能读到的书肯定是远远没有在北京之后读得多的， 嗯， 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它可以说是替我拓展了一个更广阔的一个阅读的空间。 哎呀，说到这个阅读的条件啊，我得说这些年跟我们这一代七零后八零后小的时候是天壤之别了。 绝对的。 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到书店里就算是有钱能买到的书也很少啊，而且像很多特别小的城市可能图书馆本身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地方生活，那网络对大家都是公平的，而且现在我们的阅读推广的活动可以说是深入到了各个地方，当然肯定还会有条件差一些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比那个年代是好的太多了。 是的， 关键还是你要不要去读。 没错， 小斌小的时候是找书读哈，现在小斌对自己的女儿是没出生之前先把书背好了，是不是？ 是的，我觉得那更多的是一种父爱，或者说是一种期许吧， 嗯， 就是说因为我爱书，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也爱书，那通过我自己这种影响嘛，或者说也是一种氛围，所以呢，我孩子出生以后到现在为止，我发现他还是比较爱书的。因为我是一个经常跟孩子有互动的人，他会觉得爸爸是一个天天泡在书房的人，那我又喜欢爸爸，所以我应该和他一样。他从小有这种想法， 嗯， 他也经常问我说，啊，爸爸，你那么多书，以后会不会是我的呢？他有这种想法。我当时说，那你长大之后，只要你喜欢爸爸的书，都可以给你，他就很开心。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的话，是一种影响。另外呢，他虽然比较小，可能也不识字儿，但是呢，他看画，看那种连环画呢，可以一直看一两个小时不挪窝， 嗯， 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的话，也已经是在他身上得到印证。我希望他成为一个小书虫，他也有可能成为。 好，现在依依是几岁？ 他六岁了， 已经六岁了， 啊， 马上也是要上小学的年纪 了。对，明年上一年级。 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恋爱啊，结婚啊，是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人哈，那小斌的爱人妻子依依的妈妈也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人吗？ 她可能跟我不太一样，就是说她读书呢并不是执拗于这个书本身，她可能就是看内容，所以呢， 嗯， 她也许会读电子书，然后也会读纸质书，但是不像我那么非常坚持去读纸质书。另外呢，就是她觉得所有的获取知识的途径都是一样的，所以她可以从网上获取知识，在网上读网络版的书也可以，但我也不行，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区别。但他本人呢，因为他跟我其实是校友，对，我们都是 也都是学金融学经济的， 我是学金融经济，他是学这个国际关系学政治的， 嗯， 就是说他本身呢也是文科生，所以呢读书对他而言本来也是家常便饭。对， 书其实对现在很多人来说哈，它不光是一个怎么说休闲娱乐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途径，其实书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改变人生的一扇门。 嗯， 小斌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地方来到了北京，这其中我们已经听到了书对你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你的女儿已经生活在了一个阅读氛围最好、经济条件也非常好的城市里面，你希望书在你的女儿的身上留下什么呢？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我自己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读书呢，大家都知道可以明智，可以让人变聪明，也可以让人变平和，也可以让你很多见识不到的地方在书里见识了，所以你的见识自然也就长了。所以我希望我的女儿通过读书，那能把自己的知识面扩得更宽一些。 嗯，她通过网络也可以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读书让人更加平和，你会读得慢一些。 嗯， 网络上的文字呢，我自己也看，但每次都会比较轻快的去，因为可能会觉得更多的是为了便捷。但是如果读纸质书或者在躺在家里面书房里面读书的话，更多的其实我认为是一种享受。 嗯，而且刚才小斌也提到，就是你对纸质书有一种执着是吧，一种偏爱。 对， 不能接受电子书和网络阅读。 我能接受别人，我不能允许我自己。 这中间有什么不同呢？ 怎么说呢，就是每次我读电子书的感觉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可能是为了便捷，我会读，但是会在出差的时候在飞机上或者在高铁上读，即使是那样的话也是在我的身上随身携带的这个纸质书已经读完了，无书可读的时候我会读，那，反正首选的话我会选择读纸质书，因为我从那个墨香也好纸香也好能有一种 感情上的这种近距离吧。 嗯，我在很多特别爱书的人身上哈看到一点，其实跟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父亲和母亲对待书、对待纸、对待字的态度、对待墨的态度是一样的。对他们来说，那不仅仅是某种工具，或者不仅仅是某种介质，它其实本身代表了一些精神上的东西。 没错。 那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个家庭里面，从父亲传承到你跟哥哥，然后再到依依的身上。 这是一种我觉得是对文化的一种爱吧，我觉得是。就是说可能在我父母那一代的话，他们没书可读，所以呢他会对书有一种神圣的那种感觉。那在我们这一代人天天和书打交道的人，那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书对我们的影响。可能如果没有那么喜欢书的话，我就不会变成我现在这样一个人。 嗯， 所以在去年呢，我的书出版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反正你的文章呢基本上都在网上都能找到，那你在网上的阅读量也远多于这个 卖书的 对读者。那其实你在出书有什么意义呢？我后来就讲一下，首先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因为我从小有个情节，就像您刚才讲的， 我要有一本书。 对，我要有一本在书架上有一本我自己署名的书。那我出版了，我算是实现了我一个小愿望。那第二个呢，也就是刚才讲的，是其实很多人在网上读和买到我这本书回家来读，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从后来他们写给我的 email 或者说发的微信告诉我阅读我书的感觉上也能看出来。哎，很多人是在网上读过我的文章，但还是依然买了一本书回去静静的在书房里读。那之后他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从读书到写书，小斌的家里是飘满书香。小斌这本书叫做 书海寄余生。 书海寄余生。 对， 长长的人生当中，希望一直有书陪伴你。谢谢谢谢 谢谢小军。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开心茶馆。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满满的全是美满吉祥的寓意哈。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就更有福气了。不过呢，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金猪双胞胎宝宝啊，这可是人人都有机会收藏到的，那就是喜气洋洋的双胞胎猪年生肖纪念钞。这生肖纪念钞啊，大家伙一听都明白哈，可是这双胞胎又是什么意思呢？您别急哈，听我慢慢给您讲。前段时间呢，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这两家不同的银行呢，发行了两枚一样的猪年生肖纪念钞。这两枚一样的不就是一对儿吗？所以呢，被称之为生肖纪念钞中的双胞胎。那一说到生肖纪念钞啊，向来都是被誉为收藏界的风向标。那么今年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是否也是有着强劲的收藏势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联系2019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生肖福钞贺岁珍藏册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给大家揭开猪年纪念钞的真实面纱。胡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胡老师，刚才说了钱币中的双胞胎哈，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明白哈。那这双胞胎的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边还是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好的。 首先呢，己亥猪年纪念钞呢是由两家银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啊分开发行的生肖钞组成。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生肖主图案、完全相同，面值也完全相同，只在发售单位啊和编号等方面有所不同，每两张成一对，所以呢它是被称为双胞胎纪念钞。那么这套纪念钞共由10对从0到9连号的纪念钞组成，也就是说啊